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天长地久的承诺，只要你每天都想着我，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不嫌太多，跟着我走，双脚踩在沙滩上迎着感动，我不需要海枯石烂的温柔，只要你每天都属于我，全心呵护我，保护着 伸手可及，爱划过轨迹，泾渭两极， 万里长城从东到西，烽火散去。 长城从东到西， 烽火散去，北京欢迎你，欢迎你，给世界无与伦比， 北京祝福你，祝福你，激励每一天传奇，上聊同一个话题， 既然飘扬惊奇，绽放我和你，北京祝福你， 星空下挂满四海霞衣，灿烂无边无际， 泾渭两极， 万里长城从东到西， 烽火散去，北京欢迎你， 欢迎你，给世界无与伦比， 北京

房子上，眉目流盼熙熙攘攘，听钟声回响，桃花满廊，那风铃响起，你在何方？换上那件桃花旗袍，青丝绣花可人家笑，风色围绕随春光舞蹈，不计较肩上风风的跳，桃花满园蝴蝶知道，诗情画意惟妙惟肖，桃花旗袍那个味道，我等的你终于来到。桃花旗袍随清风飘摇，一月绣花开得刚刚好，轻轻紫禁悠悠我心跳，执子之手愿与子偕老，江山如画如此多娇，可以让浮天涯海角，风月无边沉鱼落雁，只羡鸳鸯不想桃花仙。 想作孽 梦啊，正中意你共我， Thank you.

福，想愿你万事如意。 可万事如意，365个夜晚，全场大小都在期待今晚温室团聚。年夜饭盆喷香，街上的炮竹响，让我们同声对着彼此说恭喜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哟。 红灯笼照住全家福，红烛摇摇摇，摇来好消息，轻轻响，今天再来福。神祝福，送给你万事如意，快乐万事如意。 这样吧，让我最乐观，孤单到死的刹那，还是在迷信下湖坟地里曾恶化。让我笑着吧，让我以乐观击倒最惨的戏码，华丽地前往火化，能下世遇见他。我不作负，谁前行无量光似地库，悲观的人悲观不过怕被维护，行仍是能乐观地痛苦未算苦，谁会在乎。 呀呀，已归来呀。 先见。我说天不涯也海无岸，纵然归程须万载，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